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阿米咬着嘴唇，又是期盼又是紧张， 一时间也没什么地方可去，暂时在安逸住下，再图出路吧。 阿米一颗心落回平地，展颜一笑，极是可爱。 那我送你出去吧，展昭，你要去哪里住下？ 展昭在安逸所识之人寥寥无几，下意识道： 或者我先回齐木家的宅院。 话到中途，忽地想起齐木一家，忙道： 阿米姑娘，将军会怎么处置齐木家的人呢？ 展昭，你跟齐木一家非亲非故，云何这么记挂他们？苏初那么心暗通昭哥的政务，齐木一家必是细作无疑。只是那两个老家伙嘴巴严得很，再怎么用心也问不出半个字来，想必也是存了死念。听将军的口气，端木营后头就不管这事儿了，也让高伯简将军善后。 展昭犹豫了一回，忍不住向着阿弥微微拱手： 阿弥姑娘，展昭有一事相求。 什么事？ 齐木家的案子，暗通昭哥的指控，恐怕有一大部分都要落在齐木丁和齐木殿的身上。齐木家的其他人，譬如齐木伊罗姑娘，还有一干下人，株连获罪，罪不至死。如果不是很为难的话，还请阿弥姑娘得便处能为他们说上两句好话。 阿弥静静听着，依着他的身份要到高伯简处为齐木一家人带句好话，想必高伯简也会卖他三分人情。只是这齐木伊罗姑娘，阿弥忽然想起去地牢提押展昭时站在展昭身后的那个女子，虽然神情凄苦，披头散发，但是细细端详，不失为一个美人胚子。展昭自保尚且无暇，居然为他求情，一时间好不舒服，又是委屈又是不快，只是低头不作声。展昭见他面色有异，倒没猜到他这许多心思，还以为他只是为难，当下微微一笑： 阿米姑娘，若是为难，展某方才所言你全当没听过，别往心里去就好了。 展大哥，我记下就是了，待日得空，我会专门去高伯简处跟他讨这个人情的。 他忽然改口唤他展大哥，展昭心中咯噔一声，诧异之色自眸底一掠而过，旋即低下眼睫，不动声色： 既如此，阿弥姑娘受累了。 端木翠这一晚睡得极不踏实，翻来覆去，一闭眼便是展昭厉声斥他，一字一句力若钢锥，让他哪怕只是想起都觉得胸口闷疼，忽然就后悔起来： 早知不该这么轻易把展昭放了的，应该吊起来打一顿再说。哼！ 后半夜时才迷迷糊糊有了些睡意，正渐入酣甜之时，枕边有人轻声唤他：将军，将军。端木翠一惊而醒，翻身下床，这才发觉帐中雾气弥漫，寒气逼人，帐外似有阴哑呜咽之声，声声惨厉，直叫人毛骨悚然。端木翠素知昭歌军中颇多能人异士，行些诡异迷障之法，心头倒也不惧，冷冷一笑，抽了穿心莲花在手，连大肠也不劈，行至帐门处，缓缓伸手掀起帘帐，外间早已不复白日模样，天色变作土黄，浓云低压，乌鸦成群噪叫而过，原本护在主帐之外的兵卫眼下半个人影也无。端木翠不动声色，正待踏步，忽觉有意，低头看时，主帐前竟是一个巨大无比的黑色深坑，坑底泥浆如墨，水泡翻滚不休，而坑底正中处竟躺着一个女子，隔着太远看不真切，隐约觉得那女子身着淡紫色衫裙，面目似有几分熟悉。端木翠心中浮起怪异感觉来，也不知为什么，他俯下身去。只此刹那之间， 坑底泥浆深处忽地伸出两道黑色触手，来势如电，声势极是骇人。端木翠心头一紧，正待撤后，那触手竟似有知觉般，一道拦腰将他缠住，另一道扼住他的咽喉，生生拖了下去。端木翠一头栽入泥浆之中，眼前漆黑一片，耳边鼓鼓有声，只觉温热粘稠的泥浆几乎要将整个人都裹住，拼命挣扎了一回，踏到实地，强撑着一站而起，不住咳嗽，大口大口吸气。待气息稍稍平定了些，伸手抹了下面的泥浆，四下环顾时，忽然如被雷噬，那个在泥浆环抱之中静静沉睡的女子怎么长得跟她这么像，或者不能说是像，简直就可称得上是一模一样了。端木翠看着她，感觉像在揽镜自照。正愣神间，身后的泥浆翻滚喷溅之声忽然大起来，端木翠无意识地回头，看到一团泥浆愈翻愈高，紧接着渐渐转作人形，只是空惧轮廓，头部两个幽深的窟窿死死盯着他。 将军， 这声音起得突然，如毒蛇吐水，阴哑晦涩，瘆得端木翠出了一身冷汗。 你是什么人？ 那人似是叹息。 将军不该来的。 端木翠定了定神，一只手缓缓按向穿心莲花。 荒唐，若不是你们行这些鬼域伎俩，我又怎么会在这里？ 将军难道还不满意吗？ 那人空洞的眼眶黑得见不到底。 将军现在可谓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有部落子弟倾力相随，有营中将士誓死拥戴，不愁高位，不愁爵赏，再假以时日，必能与倾心相爱之人双宿双飞，永结同好。人世之乐莫过于此，将军难道还不满意吗？ 自然满意。 满意？若是满意，一贯死水般的沉冤之谈怎会翻沸如此？须知世上之事，果然十全必难十美，将军好自权衡。真要为了不相干的人赔上你在西岐的所有东西吗？ 孽障！ 端木翠一声怒斥，练枪前先，自那人颅上直切而下。就听嘿嘿两声干笑，那人倏地融于泥浆当中，消失之处泥水翻滚欲裂。 将军， 端木翠咬牙，看来这东西打是打不死的，移形换影，只能以鬼魅论。缓缓回头，身后不远处那人诡谲而立，周身黑色浆液滴流不休，望之欲呕。 将军，只盼将军珍惜眼前，莫再为他人挂牵，否则唤醒了他，将军拥有的一切顿作烟消云散。 唤醒了他？ 不知为何，端木翠似有所感，目光渐渐飘忽，最终落在潭底熟睡的女子身上。 他是谁？为什么我会唤醒他？他怎么样才会被唤醒？ 他就是你，你就是他。他之所以长睡不醒，是因为这里是沉渊，只需要你醒着就足够了。你为沉渊，为西岐，为你在西岐的牵挂之人而活，不应心有旁骛，更不应该涉足他的所思所想。你每涉足一分，陷入一分，他便清醒一分。真到了那一刻，和沉渊之力都留不住他。你明白吗？ 端木翠头痛欲裂，忽地想起什么。 那他现在在哪儿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